很好听，就跟我之前听的长笛版的不一样，嗯，就是二胡的感觉会有些忧伤，如泣如诉的。 对，当然二胡也有那种欢快的曲子，但是它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像人声， 嗯， 然后有运用一些柔弦啊什么，就不自觉的就觉得很悲。 对，因为我们对于二胡的认知很多是来自那个二泉音乐， 二泉音乐，嗯， 所以老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忧伤的乐器。 是是，对。 你从5岁开始学？ 对，我从5岁。 为什么选的是二胡？ 因为我爷爷他就是个画家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，差不多5岁的时候吧，他就跟我说啊，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。我爸爸是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里面唯一一个不学画画的， 嗯， 没有一技之长的。我爸也说既然爷爷都说要一技之长，你也应该学一样乐器。 嗯， 为什么是学乐器呢？因为大家家里的人都是 学 画 画 了，画对，你还是学个乐器吧。 嗯， 然后他说那你既然学乐器就学民族乐器吧。然后他就给我在纸上画了几个乐器的图案， 嗯 啊，然后我就挑中了二胡。 你自己挑的？ 对，我自己挑的。 通过这个乐器的形状挑的， 通 过，不是通过声音。 正好那个天那个电视台在放一个二胡演奏家演奏二胡， 嗯， 然后正好就是我爸又给我画那个，我觉得哎这个声音很好听啊， 嗯， 然后我就选择了，学了以后发现好难。 是5岁开始学，一直坚持下来， 嗯， 到现在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因为很多小朋友都学乐器啊，但能坚持下来的不多呀，而且把它作为专业的更少了。 是，这个还是多亏我的父母，就是他们坚持很重要，嗯，他们还是会就是督促你，然后在你玩的时候让你练琴，所以就是他们的坚持是最大的原因啊，然后我真正能够掌握这项乐器了，能够熟能生巧了，他们就带我来了北京。 你老家是哪里的？ 浙江金华。 是到北京来专程求学？ 对，就是在10岁、嗯，11岁那时候，小学3年级，然后那个时候我爸有一个朋友，就是看我说，哎呀，你女儿天天拉二胡，你是不是就想啊，当时想考我们浙江师范大学呀？ 嗯， 然后我爸说不是啊，就想培养她当演奏家。他的朋友就说，那你就不要在金华学了，你去北京吧，啊，去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老师。然后我爸就听了他一句话，第二天就把我带到北京来了。我爸妈就是休学了给我 啊， 在老家休学了。 决心够大的。 对，他们特别快的下定决心，然后休学来北京。我在北京求学，然后练了1年，考的中央音乐学院附小， 然后就一直顺着这条线，附小附中，然后 大 学院一直就读下 12年。 12年，那你这几年上学在北京顺利吗？ 还挺顺利的，在学校期间啊，参加一些演出， 嗯， 然后我的老师也对我特别好，专业老师也对我特别好，经常给我有这种演出机会，也很支持我做的公益的乐团。 怎么想起来是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？ 嗯，对，就是上大一 做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乐队一个乐团，是 一开始没有说就定位什么公益什么， 嗯， 那时候还是很简单的想法， 就想组个乐团。 对，然后因为从小就在音乐学院嘛，我就觉得我这个音乐除了在琴房练琴和去一些大的舞台上表演以外，我还能做什么， 嗯， 能不能做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上大一的时候，而且大一的时候很身边很多人就在谈论未来的毕业的出路了，那我能看见的就是进乐团和当老师。那，嗯，那时候我就想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这几年我想做点别的，所以就找了几个好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乐团，嗯，也没说非得做公益乐团，就是我们去改变一些创新的乐曲， 嗯， 然后去自己找演出，做一些社会的实践，没有任何演出资源就上网，然后找电话找机构，就想着先从公益机构开始。去做一些公益演出， 就刚开始得自己去寻找演出机会。 对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演出， 不知道你们，大家都不认识你们， 是 也不会请你们，你要自己去找地方， 对， 他们演出。 而且我不想要说什么演出费呀，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嗯，我们就是想实践，做一些社会的实践，然后有更多的演出机会，把我们的音乐带给更多的人。一开始都是拒绝我们的，而且还有说你们是不是骗子，然后。打了几十家机构了以后，有一家就是大型的， 嗯， 一个自闭症康复中心，他说挺好的， 嗯， 他说你们来吧。